乐好，我是林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声波。在此阶段的广播特别杨作金 BKC 将从本月25号开始发放。市长 Dr. Ismail Sabri 表示，即便在此阶段发放的杨作金将回去70万户来自贫穷群体的家庭、大生者和老年人。在一阶段的广播特别杨作金已经到今年9月发放完毕。自下一批第三阶段的援助金将到12月发放，第三阶段发放款项总达12亿元，将惠及380万户来自贫穷及弱势族群体的家庭。根据首相发表的文告，民政会使通过广播特别援助金 BKC 官网，且送时候符合资格划出该援助金，消费者的援金。爱直接汇入银行户头，至于部银行户头的消费者，则可通过国家土著银行领取。首相 Dr. Ismail Sabri 表示，我国迫切需要创新及革新的社会保护方案，以便多提供安全网，促进财务、互联力及能力资本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关方面也需要快速反应。提升社区保障权利，加量治国内大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对此，以动作政策制定者听取民意，制定有效政策保障人民福祉。另外，首相也表示，我国有能力实现100%的数百包用色，尤其是到弱势群体等，低率弥补数百红高。一旦高效及有效率的相应技术，有助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并减少政府支出。对此，对十字街贝勒沙居委会的未来五年发展战略，将技术有所提升，加强经济增长推动力，特别是到技术的创新领域的增长。高等教育部长 Dr. Ronald Ahmad 表示，从教加速发展，从教会开始及更加革命式引领，促进所有学生，特别是高等学府的大专生，必须从明朝自得一世纪技能，因为幸福的成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因此，各族必须提升诉求，划出到数百方面拥有适量技能的王岗。从2022年1月1号起，比利时半岛的家庭及工业用户可双独供应太阳能及水力发电厂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电厂。能源局电厂资源部长 Dr. W. Din Hassan 表示，双独绿色电费的用户将被征收每吹瓦3.7仙的协挂费用。政府将利用绿色电费消除的税收，发展国家新能源创意。有意申请绿色电费的用户，可从12月1号起提出申请。并到2022年一月划得该计划额的经典。国安公职建局表示，将会到2022年小区度推出爱晒阳设施，用于加上人民的生活。该局主席 Dr. Ahmad Badri 表示，这项设施将综合9%的公职建缴纳款项，从政府的电号自愿转移到市自的电号。另外，当局也将推出托孝基金爱联动设施，综合客户从公积金代至电户提款，用于购买能消及人等疾病保险。国安公积金局提出48%的55岁以下会员存款出现红药，这个数据比新冠目前再增加20%。公积金局主席但是阿玛巴特里达，这不仅将影响国政生活，对国家社会经济及健康方面都是极大挑战。但贝勒沙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5岁，而该会员从55岁开始提出退休金存款，因此存款必须足以应付至少20年。以上的个声明是由吴淑梅编辑。